果失收，花生起义。HK Peanut 2014。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喂，阿土，唉，又翻嚟大军阀咯。喂，咩事？喂，又有jingle啊，阿哥。喂，冇jingle啊，喂，冇嘢啦 ，OK。喂，开波，开波，开波。喂，打到你喎，阿土， 咁渣嘅屌， 唉，咁做乜嘢？ 真系， 唉， 如果我哋系呢一个即系收钱嘅网台咧，就要扣人工啦， 即系呢个咩话？即系 D 一百啊嘛， 唉， 喂，不过唔系啊，嗱 ，D 一百咧，即系其实我哋自己本身啊，之前阿 B 哥亦都公布咗啦，系嘛，即系就算 B 哥唔公布，即系亦都有啲人即系已经爆响口啦。咁事已至此啦，系嘛，即系我哋呢个怒汉花生，即系其实今个礼拜已经系最后一集啦，拉屎一集啦， 光荣结业噶 嘛，系光荣结业， 真系。 嗱，咁其实我都紧守岗位啦，即系其实嗱。有好多嘢呢，我哋做緊怒汉花生嘅时候，喺 D100 做緊嘅时候，我觉得即係其实我哋亦都要维持返一定嘅 professionalism 嘅，係咪？咁所以其实有啲嘢呢，即係其实好似是非呀嗰啲嘢，其实忍咗好多，忍咗好耐，我觉得係喺当其时唔应该讲嘅。 嗯。 咁而家亦都唔係话想讲是非，咁我觉得有啲嘢需要澄清嘅，係咪呀土？ 例如呢， 例如就係好似 我係一個大和尚嘅人嚟嘅。 啊，你係唔係啊？ 我真係好快，即係覺得嗰啲嘢 take easy 喎。如果唔係，你人生係好難過嘅，你唔知 道啊？即係哦 ，OK， 你唔記仇嘅，你係 我都唔係好計咯，大佬。 係嘛？你咪聽到阿周生出邊喺度大笑緊喺度。 因為佢做慣匪類監察院，佢梗係將我同黃老邪比啊嘛。咁呢個係我優點嚟嘅。 係 我第日我都唔知道發生咩事。喂，如果你所有嘢都記住咧，你個人好撚痛苦。 係好撚痛苦，就好似阿 一係你就自殺，一係就要搞革命，係嘛？你要得兩個可能性 嘅 啫嘛。 唔係咁唔係嘅，嗱，有啲人好叻嘅，道行好高深嘅，有啲人發爛仔係扮噶嘛。 嗯。 然之後做一啲，即係方便佢做一啲佢自己想做嘅嘢嘛。 嗯。 係嘛？就係、是、譬如好似嗰陣時話，即係屌你為咗對付你而去安排啲人去入嚟，即係同你一齊選啦，係咪？咁嗰啲就好叻啦，係咪？咁嗱，講返 D100 啦，嗱 D100 呢，嗱咁其實嗰陣時阿林記啦話我哋講粗口嘛，係嘛？ 講過一兩次半次， 屌你即係影響節目質素嘛。 挑嗰啲咁嘅嘢，咁算唔算挑你嘅咧？係咪？ 第一兩集囉。 挑戰嘅挑。啊！不過轉歪少少音咁樣係嘛？因為我習慣咗做慣大軍閥啊，暢所欲言噶嘛。同埋我知道嗰個係網台嚟噶嘛。 唔係有啲人話你走鬼喎、 啊？咩叫走鬼啊？ 啊！屌你真係係咁飲酒喎、啊，即係醉酒佬咁樣樣、啊、喎，即係擁上去喎、 啊。唔係，所以我咪話咯，奇怪地在於乜嘢咧？即係呢個我唔係批評呢個電台，即係我都有感恩嘅成分。但係咧，個問題就係、 是、 咧，唔好淨係講我哋嗰個 part 啦、嗯，其他節目都係㗎，即 係 中咗黃楊達嗰個講法啫嘛。 嗯， 即係夠達嘅講法啫嘛，就係話咧，你哋嗰啲是非有咩喺一個節目嗰度講噶？ 係， 喂呢下嘢先戇居嘛。唯一佢話值得有興趣聽你嘅節目嘅原因，就係因為聽你嗰啲是非咧，就係透過你啲主持人喺度互屌啊嘛。 係， 喂笑到碌你。 喂，確實係喎。 喂，點解會咁嘅咧？一個正常嘅電台，即使嗱我哋花生台， 嗯、 過去嗰半年多以嚟，甚至乎差唔多九個月啦，都有好多嘢我哋有唔同意見㗎。 係， 嗯。 喂，我哋點會喺嗰個網上？嗰、那個廣播裏面我哋將嗰啲矛盾係全部暴露出嚟嘅呢，係咪 啊、 嗯、 喂，索羅 B 有好多嘢我哋都 ban 佢㗎啦，院長有好多意見我哋都即係接受啊，咁之前呢嘢喂，咁唔通你喺嗰個節目裏面講返大家啲矛盾啦、 嗯、 或者 differences 出嚟， 嗯嗯 嗯， 喂呢、這個就係小龍 DNA 個問題，喂呢、這個中國人嘅問題嚟㗎喎，又小家又小氣，總之唔聽我嘅意見嘅話呢， 但你唔好話小龍 DNA 喎、啊。咪事實上，往往我哋一講是非，講 waiting， 咪即係個 waiting 就爆噶咯。 咁你講第二個人嘛，咪同埋我哋講嘅是非係涉及公共性， 係 係咪涉及到成個運動啊嘛？即係雖然唔好吹到咁撚大，但係個問題確實係啊嘛。我哋講緊黃老邪嗰啲，即係操守啊，同埋佢嘅政治立場嘅自相矛盾啦、啊嗯，或者我哋再回應佢話我哋嗰啲嘢全部都有公共性噶嘛，係、 嗯、 咪？咁、嗯、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喂，你一個。我唔知嗰個係叫窄播定係廣播啦嘅電台裏面啦、嗯，即係例如其中一日， 即係例如話可能要即係再執個即係呢一個嘅路漢系列嘅時候，跟住禮拜二又發炮。 吓， 因为阿金英讲错一句说话， 小背心， 小背心 落 order 着小背心， 佢又夸张少少，我都唔知系落 order 唔落 order， 人哋讲 开下玩笑啦， 抽水啫。 跟住你礼拜三个监都唔知系咪监制，人哋讲讲下嘢，你就 break in 入去， 系， 喂，系我啊，好似如果我系金英啊，如果我再打柒你个监制，即系你嘅粗心，无端端拉住个麦 stop 我， 系 咪？大佬，我嘅节目定系你嘅节目啫？因为你就事前同我讲。 即係當年商台選舉論壇啊，謝偉俊無端端衝咗入去直播室咁樣嘅啫。 咁如一樣啫嘛，你即係一模一樣。 嗯， 係咪？跟住仲好笑，我可唔可以即係我當茶餘飯好多八卦咧？ 嚇！ 跟住事後另一個節目嘅主持又走去質問翻嗰個嘅so called 嘅監製，跟住佢就辣我哋啦，就話我哋飲酒啦，係咪？你幾時有條規定話俾我聽唔肯進飲酒嘅？ 嗯。 如果有嘅，你第一次开 喂，第二，陶君衡从来都系千杯不醉噶啦。 哦， 系嘛？喂，我饮酒嘅目的就系我哋想大家开心啲，可以有 passion 啫。因为你嗰个唔系一个公共性嘅节目，你一个喺度搞笑嘅节目嚟噶嘛。 系， 大家兴奋啲。 即系我哋捉嗰个路就系咁啦， 系嘛？喂，第三，我哋从来冇讲过是非。 嗯 嗯， 你攞一节嘅节目，我哋系讲过是非。 唔系啊。 你而家就可以话我讲是非啦。 阿周深有一次咪系咯，屌，即系入到嚟呢个老汉花生，咪就喺度讲黄杨达咯。唉，喺度话佢咩呢个呢、這个咩呢个育成计划啊嘛。屌，嗱，系都系关你事嘅，周深。啊， 喂，但问题呢样嘢都涉及公共性嘅、 啊。 喂，大佬，喂，你而家新媒体喂搞啲咁样经营模式、啊？ 唔系咁嘅经营模式。咁 唔系佢好捻多规定嘅。 系。 屌，我从来未试过做一个节目咁捻多规定嘅仆街。第一又唔忍准讲黄老邪，咁、我哋最主要嘅 draw 就讲黄老邪噶嘛，我哋花生台扑街系咪先就屌柒佢噶嘛， 同埋好似话 阿周生嚟咗两三集就咁嘅原因，因为点解后屘都唔敢叫阿周生， 同埋有啲不成文规定话唔可以讲呢个徐小凤添啊，系嘛？ 我唔知道，你讲啊，屌你啊！喂，我系同翻下，我冇搵过 啊！我唔知啊，屌你，有人同我讲嘅。 喂，仲有一样嘢仲搞笑，我哋本来谂住咧，即系例如攞人哋嗰段讲个说话，我哋回应噶嘛，又话唔可以播其他网台啊！屌咁你个节目点会有即系火花，同埋点会有即系 好 widget 啦，系咪？ 即系总之，我就话俾你听，嗱，又唔准讲唔讲粗口都唔重要啦。我平时不嬲都唔系讲惯粗口嘅人，不过你话即系做节目，大家轻松啲。即係容易投入啲，咁我陪下你襯下啦，係咪？咁啊講一兩個字， 即係粗口唔係你 唔係我強項嚟嘅。屌、我都戒咗好多年啦，屌我係亞沙嗰時候僆仔嗰時候中午之前啊，係講粗口嘅啫，跟住我都好少講。 係 ，OK， 係咪？但係大家唔好咁虛偽，即係平時即係講粗口最多嘅肯定唔係我啦。呢個只其一，第二就係講是講非嘅成班友，係屌你又唔撚喐佢哋，係咪啊？ 係。 跟住又話我哋最中意講是非，我幾時又講過是非？ 唔係啊，我哋咩㗎？我哋都大鑊㗎。嚇！你記唔記得我哋大軍閥咧？我哋踩咗上去啊嘛，係咪？咁然之後個 caption 又立到佢啊嘛，係嘛？屌你真係咩騎劫又成啊嘛！不過算啦，即係阿譚嗰邊又立到佢啊嘛，係咪？阿譚個節目寫 caption 又係我問題，因為你知我啦，寫 caption 又係 唔係？同埋老實講，你問我喂。同啲咁嘅人喺度即係口舌之爭嘅意思啫，係咪？即係有陣時啲人話：喂，不如你同佢辯論，辯乜鬼嘢論啊，大佬！我諗住我即係如果我用啱阿老蕭嗰個好串嗰個講法，就喂大佬，我係評論奧巴馬嘅啫，我唔係評論陶君衡噶嘛。同樣道理，我嘅辯論對手就何俊仁、李永達啊，或者楊森啊。或者李柱明嘅咁樣， 即係好似我 咁樣同佢嗰度辯論啫，都唔 level。 即係好似我哋上次就評論翻啊邊個啦，即係阿蕭生咁樣啫嘛，佢都唔一定要在場先可以評論㗎，係咪？即係嗰一樣嘅道理啫嘛，係咪？即係你抽水唔係等於係唔可以 嘅。唔係我個總結就話，即係我唔係話好唔開心，而係我覺得其實當中係反映到啲問題。 嗯， 即係上一次我都講過嘅。 啊，你係有啲網台史想講係嘛？ 系啦，嗱，第一就係網台咧，係好多紛爭 嘅。 由你諗下，由人民台嘅決裂，去到My Radio 同 Hong Kong Reporter 嘅結合，我逐間講啦。跟住咧就再走個 Our Radio 出嚟 ，Our Radio 又搞個 Ragazine 出嚟。有啲人就話 Ragazine 咧又搞埋個花生台出嚟，因為其實都係嗰啲人事糾紛嚟。我一路今日我喺度晏晝喺度諗嘅時候，喂咩原因咧？ 嗯。 是不是因为大家即是太上心了摆个心出来。因为你那种斗争差不多是仲激烈过你政党咁啫。

喂，幾慘啊，大佬！ 香港有 唔係喎？你唔好咁講喎。嗱，有啲人真係因為你呢種麻甩味咧，真係吸到過嚟嘅喎。即係其實好似， 所以我咪話個市場係要不斷 try 咯。因為嗱，你再做翻風波裏茶杯或者係自由風、自由風嗰種 style， 咁嗰啲我就駕輕就熟啦。即係聽下電話啊，搣下幾句 comments 啊，同個主持喺度 chat chat 啊。但係嗰啲係悶噶嘛， 係 因為嗰啲硬嘢嚟噶嘛。咁你點樣可以喺個從小見大裏邊？我哋都拉返去，即係例如你講緊女人嘅時候，你係咪咁樣物化啊？係咪？當然我哋 咁 五分四嘅時間都係嗰啲笑話啦，即係講緊女啦，係咪先？講返我哋自己個人體驗，但係我邊有咁撚多個人體驗啊，大佬？你真係姑爺仔啊，溝女王咩？仆街！但你差唔多集集都講女啊，集集都要我講女啊，仆街！大佬真係以為溝好撚多女咁，全世界都係跟我揾食咁樣，仆街你啫，你唔知啊 ？OK， 哇，幾撚慘啊！真係 唔係咁唔係嘅，唔係嗱，唔係就講女嘅，你有罰單嗰啲咩嘅，都過癮嘅。 我又一啲都唔覺得過癮，大佬，你後屘你扭到佢變咗即係聖誕嗰陣時候，變成話呢一個係一個商業世界裏邊即係銷售嘅一個方法，其實講撚完啦，屌係咪先？ 唔係，但係你就係下下屌你都。一下就到 conclusion 話講撚完嘅話，人哋就覺得唔撚好聽㗎嘛。喂，你講啲阿媽係女人嘅結論。喂，屌你邊有得做啫？ 你首先梗係要分析一下點解阿媽係女人㗎啦。 唔係要多啲 description。 唉，咁梗係 多啲 describe 嘅嘢。 係啊。 咁我哋做慣香港考試嘅人啊嘛。 嗯。咁你係即係 point number one, point number two, point number three, argument number one, argument number two。 咁你嗰啲係你 model answer 嚟嘅。 係啊，我哋 model answer。咁我已經喂大佬啊，我哋平時我嘅 training 係做兩樣嘢啫嘛，講嘢 係 嗯 三樣，一就係開會， 係 俾一分鐘你， 係 OK 係 咁，我梗係要精簡扼要啦，一二三四咁講啦。第二就係接受訪問，係人哋問你，屌你咪講咗成四廿五秒， 係 都唔知你講邊個 point， 咁我梗係先講個 conclusion 先啦。 唔係你嗱咁講真喎， 係嘛？ 你呢一點咧，你又不及劉墉喎。 吓！ 喂，刘墉真系好嘢，我觉得真系嗱，好嘢最近。 我未讲第三样先，你一阵先要讲刘墉。 好好好。 第三样就系你自己去 make 个 speech， 系， 即系例如去讲讲座咁， 嗯， 廿分钟， 系， 咁你都要系咁噶，系咪？喂，但系同做节目唔同，呢节目呢啲就要爆，完全嘅讲嘢风格唔同噶嘛。 唔系嗱，呢个就其实系 阿刘墉点啊？刘墉有咩好嘢？ 唔系，我对翻你头先嗰样嘢，我就其实做翻一个即系。結論先啦，因為其實嗱，你 politician 咧個方向同埋立場好撚緊要噶，你要俾頂帽人哋，即係其實喂你要笠成頂帽笠上去個頭裏面，即係其實人哋要先知道係 who you are，what you stand for， 係 唔係？但係如果你係做一個時事節目，你係真係你係做一個評論人嘅，你下下都咁 predictable 嘅話。喂，咁你就冇 surprise 咯， 係 嘛？你咪變咗 propaganda 咯， 冇 係嘛？即係好似嗱，民主黨以前都 try 過啦，係嘛？ 咁點解啲人話 公民黨亦都做過一個網？ 點解啲人話與君同行同大軍費有少少唔同？其實我都係改緊㗎，係嘛？我其實我已經係不自覺地，我已經好快，我已經 draw conclusion 㗎嘛。 係啊， 我唔會俾好多例子去 draw conclusion 㗎嘛。我因為點解咧？我哋成日都係好似即係做博士論文咁啊。我記得嗰陣時候咧，我試過去上過嗰啲即係研究下，睇下有冇機會做博士論文咧。點知人哋問你咩啊？你講咁撚耐，你可唔可以用十秒鐘，或者係用十個英文字去總結你想講乜啊？你嘅結論係乜嘢啊？係咪？即係但係呢個係好 academic 嘅做法，係嘛？但係你做節目就唔得噶嘛？屌咁樣吹到，屌你真係好似，我哋又學啊，即係 D 一百，屌你炮打司令部咁啊，好好笑嘅，屌你！即係我有時我喺度聽，哇！屌係咁喺度吹，咁啊結論係咩咧，大佬？係嘛？我想知道個答案係乜嘢啊？屌！但可能我係錯嘅，係嘛？但係可能你做節目係啱嘅做法。 但你 academic 都係咁樣嘅啫，好多嘢阿媽係女人嘅，但問題你最正嗰樣嘢就係講個咪佛多羅子啊嘛，你點樣抽絲剝繭啊嘛，將 嗰 樣嘢。 但 係 嗰個係好有 structure 噶嘛， 係 有個 formula 喺度噶嘛， 係啊。 咁但係你做節目，點解我話鄭英翰得咧？咪佢 unpredictable 啊嘛， 係 你都唔知佢攞邊個 argue。 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佢連呢一個叫做係喂呢種風格係運用埋佢自己本身 management 嗰度啊嘛。 唔係，所以我如果我俾個advice 嘅話咧，我就覺得佢應該係揾個另外一個做 management 嘅。嗰個咧就純粹係睇數據啦，係咪？第一我要睇嗰個 cost management， 嗯， 哦， 或者我哋叫 cost accounting， 係，即係你覺得佢應該下放， 係啊。第一你有啲 indicators 嘅，幾多人 kick 你嗰個嘅節目，咪仲有你要睇咩時段喎，係咪？因為你咩時段有唔同嘅 kick 噶嘛，係咪先？咁你又要即係再攞個 weighting 去 balance 先。第二我俾幾多錢嗰啲人先，咁你要計呢條數啦。我係咪合乎成本效益咧？咁樣？好啦，你同嗰啲人傾， 喂，你之前你有 supervision 咁，话俾听嗱，我想你咁样做， 系 你要同佢共同承担，咪屌我抛个波俾阿龙，屌你做得好啊，好唔好啊？ 其次 啦，瞓觉系咪？你要 supervision 噶、即系我话我想你讲咩题目，或者你觉得呢个题目有做，咁你有其他人去做噶嘛呢样？因为你唔可以当局者迷噶嘛，有时候会、你个主持梗系觉得屌嗰啲嘢掂啦，但系嗰啲又唔得噶嘛，大佬可能系、即系使个 third party 去咁睇，所以你点解会有个监制任解嘛？ 系。 咁你一定係有个分工㗎。 但问题就係话我哋当其时嘅监制从来就叫我哋唔好讲粗口㗎咋嘛。即係同埋要攞歌歌我要歌。嗱呢样嘢咋嘛。係咪即係冇任何 direction 咋嘛佢就。 唔紧要呢唔通你话佢嘅制度里佢 system 里面有冇监制嘅。咁、上下。即係我又觉得我唔应该去怪一啲人或者你觉得哎冇得做有咩。老实讲一个礼拜做三日。哇！失撚苦到屌，你咪打全職咁啫。 唔係唔撚係，唔撚係。嗱咁講，嗱做節目唔係問題，即係其實講真啦，嗱即係個節目叫即係叫暫過一段落啦。咪咁，但係我覺得就係話，即係其實我哋四個人啦，包括金英在內啦，喂，我哋覺得即係其實呢個節目亦都應該係以某種程式形式啊，係繼續落去啊嘛。 啱啊。 咁我哋亦都係即係其實討論過呢樣嘢啊嘛。咁啊 B 哥亦都有啲意見，就係話，即係如果你係講一啲即係好 juicy 嘢，或者係做一啲瑣碎 juicy 嘢嘅話，咁而家，而家新開咗已經有花生膠布咯，係咪？咁要會唔會就係話喺角色上面會有重疊？你會太敷咧？即係其實就係話，即係其實你作為一個台，以嗱，因為阿 B 哥就個佢有個 vision 喺度嘅，就係、覺得就係話，你個台咧其實有個 balance 啊嘛。喂，你唔会侧晒一边啊？你即系下下都讲呢啲乜嘢？喂，你讲羊肠，喂，屌你成四个四五个节目都讲羊肠嘅。喂，你早排讲 Betty， 喂，个捻个节目都讲 Betty 嘅。喂，系咪应该啲分工咧？即系呢个，我觉得佢系啱嘅。 系吓，但系冇办法啦。嗱，我哋点都压五个节目噶，即系时事啊，每日啊。 系， 即系以前就分得好啲吓、即系例如你云端起义、炮打司令部、匪类监察院、党国笑谈，再加大军。其实我哋啱啱好铺五日。系嘛？即系如果嗰个礼拜系讲紧政改嘅，你点可能几个五个起码都系三个以上系讲一样嘢啦、 所以其实嗰个叫做系分工咧，其实系要一个好清晰嘅分野喺度。但另一样嘢再交代翻先，即系其实就系话，喂，究竟呢个节目系咪真系会再去继续落去咧？嗱，其实我哋而家咧就真系我哋系想做嘅，系咪？嗱，起碼 Raymond 就覺得就係、是，而家即係其實喺咪花生台嚟講，好似以咁嘅形式咁麻甩嘅，咁麻甩嘅。 Raymond 做上緊，因為 即係 金英嘅做上緊，屌我就怕啦，大佬，屌你咪無端端又叫我講阿女咁樣，屌你咪，除非就好老實咁將自己啲嘢爆撚曬出嚟， 係 係嘛，連點樣同外母打麻雀嗰啲都講埋出。 咁你講咗啦， 講係啦。喂，大佬，我唔係好多啲咁嘅貨嘅，大佬。 係咁嗱，呢一方面嘅嘢咧，其實我哋自己本身仲喺度即係度緊啦。即系仲未或者我哋可能即系唞一两个礼拜啦，我哋再作决定呢、這个就系、是。咁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嗱我哋其实好少呢、這个台咧，好少讲台务嘅。老实讲，喂，我哋都讲翻啲台务啊，好唔好啊？ 好啊。 喂，嗱，之前喂，我哋真系要即系其实对阿边阿 Jackie 啊，同埋欧轩咧，即系其实要道歉翻先。我哋即系其实系缺乏有。啲嘅即係叫做宣傳啦，我覺得應該喺呢個台裏面做翻宣傳嘅。咁啊，即係阿花生膠布啦 ，Jackie Lim 啦，啱啱已經大家應該聽過啦。如果係即係聽 live 嘅係咪？咁啊，亦都係即係我諗其實嗰個方向都相似嘅。咁但係咧，就係、其實佢哋係主要係以網民啊，即係新聞，即係其實高登潮文啊，即係其實嗰啲嘢為主啦。咁但係其實啦，我發覺就係話，喂，屌你無論高登又好，蘋果又好，其實一線之差。你見到蘋果佢講嗰啲嘢，屌你咪又喺高登上面攞翻嚟嘅。 其實好容易有條 formula 喎。如果我做呢個節目嘅話，雖然我冇興趣做啦、就係、其實就係睇翻嗰啲即係我哋 Facebook 咧啲 share like 最 hit 嘅嗰啲， 大家喺度討論緊， 因為嗰啲有市場保證啊嘛。 係，即係大家都關心嗰樣嘢係嘛，跟住扭一個 juicy 嘅位出嚟，扭一個 juicy 嘅 angle 出嚟， 係啊， 係咪？咁但係就而家主流媒體都係抄緊嘅。 係啊，係啊，係。嗱咁所以其實你見到蘋果都係做啲咩？佢蘋果都其實即係以佢嗰個即係叫規模，佢都叫做話搞網台啦，揾李慧玲都係係咪？咁嗱。另外一个节目啦，就是欧轩嘅节目啦，就叫火烧万世桥啦。咁嗱，可能有啲人真系其实拗头啊，真系。 我真系拗头开头。系嘛？好在你有个副题就叫做咩？

阿陳老太真係不乏一兵一卒瓦解咗呢個真普聯，即係同埋呢個 戰中。世界你問我契弟就好多，即係你嗰次鄭宇石喺我哋個節目都講得好清楚，你細心聽鄭宇石嗰個講法啦。佢話有時點解我哋去唔到咁盡咧？我都想去咁盡，就係因為我要箍住佢十幾票。而家係箍唔撚到啦，話俾你聽。係咪？ 喂，同埋你鬧啊白鴿嗰陣時，喂劉慧卿今日咁講，市民唯一嘅選擇係佔中喎，而家。 突然之間去到咁硬啊！阿姐又去到啊！ 係啊， 咪所以我都唔知嗰班友葫蘆裏賣什麼藥。 係 第一，老共嘅分化肯定已經成功咗，統戰亦都係成功咗。係嘛？一個 D Day Fee 將你包仔全部打殘曬。 但係我唔覺得咧，共產黨咧佢有一個叫做安全感咯。你見佢而家 有少少渣拿㗎啦， 你 見佢出嚟撲出嚟，大佬。 但係佢係唔放，佢係唔放手㗎，佢係唔手軟㗎。你見到佢而家全方位咧，係十面埋伏咧，其實用盡呢個公權力咁滯㗎，佢即係去圍堵你個佔中㗎。第一，嗱佢最近啦，即係其實同呢個白頭佬啦，阿邊個即係阿 周融， 阿周融啦，同埋嗰個粗口政協叫咩名？ 馬恩國， 馬恩國啦，就話呢個救救孩子啊嘛。 讲 咩粗口啊？屌，You are not even a fucking Chinese 咯，系嘛？即系佢就喺度讲啦，即系喂，你要即系如果即系亦都系有埋啊呢个咩啦，唔得掂啦，系咪？就话喂，屌，如果老师系即系鼓吹一啲即系即系或者系即系组织啊，或者系叫啲即系学生去即系参与占中嘅话，喂，其实你都要负上刑责噶 ，conspiracy。 系啊， 系啊，咁然后嗰班学生捉到之后咧，喂佢哋会有案底噶咯，喂移民啊，以后申请政府工啊，嗰啲咁嘅嘢。 唔系啊，我哋举翻几个例子咪得咯，屌咁咧，曾德成而家做咗局长啦， 毛泽东啊， 周恩来啊，就做咗呢个美国嘅英雄啦， 但系佢俾人暗杀噶，你唔可以呢个例子啊，大佬。 即系跟住再呢个南非总统曼德拉，系嘛坐廿几年监嚟咁样。 系咯， 南韩嗰两个总统金泳三、金大中、 卢武铉啊，仲有。 喂，个个都好掂喎！你唔好乱举啲例子，屌。 系啊。 点解我会举呢个例子？我记得当年咧就系呢个詹培忠咧立法会个辩论里边，佢咪攞呢样嘢嚟讲咯。佢喂，屌你话咩释放魏京生啊，释放黄丹，喂，屌其实佢有数噶，又做总统噶咁样啊！我话詹培忠，你真系谂得几好喎，帮我哋 argue 呢个 point。 乜？但系其实阿土你点样睇？喂，我真系睇紧睇唔明嗱，因为其实咧陈大咧，佢系冇任何嘅动员能力噶嘛。其實佢係冇任何即係叫做係即係 蘋果咯，蘋果頂咯。 唔係，我唔明啊，點解佢即係其實佢用處喺邊咧？點解咁靠佢咧？即係嗱，你即係只能夠話蘋果嘅啫。嗱，而蘋果你再數落去又係 CIA 嘅咯，又係。 冇咁講，肥佬咯，肥佬撐咯。 啊，即係你係咁講嘅咯，即係我真係唔好明啦。嗱，因為其實而家你同即係呢個民眾咧係越走越遠嘅嘛，其實係。 唔係，其實佢哋諗歪咗個問題嘅。即係你問我咧，就係、是、其實你佔中應該自己提一個方案， 係 你幾理想都好， 係 冇理由咁快咧，策略上咧暴露自己嘅底線出嚟， 係 係咪先？你咪叫人 yes or no 咯， 係 點解會有 option 先？我都唔係好諗明， 嗯 係咪？我梗係揾一個最理想方案。你記唔記得我喺幾次同阿鄭宇石又好、何俊仁又好、邵家都係咁講啦，我話點解你唔提一個最理想嘅方案出嚟啊？开天杀价都落，即落地还钱，讲过十次啦。 甚至唔 讲，嗱，一系就唔提，一提咧就十 Q 几个，系嘛？屌你，搞到你即系你头晕眼花。 头晕眼花，点会有乜理由？佢而家嘈嘅地方就话，点解6月22号冇一个温和嘅方案？点解要有个温和嘅方案出嚟啫？我真系拗晒头唔捻明喎、 啊！你唔系为温和而温和啊嘛？ 你 要为呢个真民主而温和啊嘛？ 你唯一嘅理由就系为咗讨好共产党。 系啊。 你就跟共產黨嗰個遊戲規則去玩，咁你永遠都救唔撚贏佢㗎啦。 係啊， 你嘥鳩氣啦。 誒唔係喎，今日 但係你問題，你最後咩你要訴諸於真係走出嚟佔中嗰班友啊？係嘛？即係屌你上次你 D Day Free 你投票真係要靠嗰班友嘅啫嘛。 唔係佢而家搞到咁咧，我真係好擔心佔中。啊、你諗下嗰日投票得2500， 係啊， 我當你一個 double， 例如我嗰啲誒快撚上去投啦，又冇 D 過咁樣係咪？ 係， 我當你5000點樣佔領中環啊？再加上而家你拗成咁， 5000佔領到中環， 變法線 塞住曬喺地鐵門口都唔得咯。 屌你喂，好大鑊㗎！而家佢咁樣搞法，佢大鑊過當年2010年嗰陣時候咧，衝入中聯辦。 係啊， 即係而家已經係咧話俾你聽咧，咁嘅勢頭走落去咧，再唔改弦更張嘅話咧，輸緊。 但係問題而家政府 一定唔夠共產黨鬥。

不過會計師會有呢個問題嘅喎。會計師如果你犯嘅罪行同 integrity 有關咧，你都唔可以，尤其是財務上嘅，都唔可以即係執業嘅喎。呢個亦都係一個問題。 唔係，但係唔係啱啊？喂，因為 或者佢個權力係擺翻俾個工會，由工會再決定你應唔應該即係俾你accept 你咯。 係啦，嗱，即係再講落去。呢、這個亦都係好模糊的一樣嘢，究竟呢個 privacy 同埋你自己本身嗰個 public integrity 其實好模糊嘅。例如如果你嘅婚外情對象係你即係你嘅客户，喂，咁點算？而因為呢一樣嘢影響到你嘅business decision making， 咁點算呢？ 嗯， 喂，所以 right to be forgotten 呢一樣嘢其實係好難做嘅， 好有爭議性。但我又覺得咁，即係如果你話而家容易到咧喺 Google 啊、Yahoo 咧。 系、 啊，例如我攞翻嗰兩條即係羊腸腿嗰、 啊、 個例子，咁我覺得呢啲 case 應該 be to be forgotten 喎、 啊。 因為嗱，如果你問我真係要去揾嘅話、例如我做一個 human resources manager， 係啊， 我要去 check 嗰個人，我哋有 business intelligence 噶嘛， 嗯， 我要 check 呢一個人嘅 background， 係啊， 係嘛、啊？喂，你咁你bankruptcy 有 order 嘅，咁你始終喺法庭裏面會抄到啦，嗰啲係公眾嘅資料嚟、 啊， 不過就唔係咁容易，你喺個網上裏面 search 到， 係。 就算我借唔借錢俾你，或者你間公司又好，個人又好，咁你都有 credit ratings， 而家都有啲咁嘅公司去 做。專門查你嘅C4 litigation 噶嘛？ 嗯， 係啊，係啊，諸如此類嘅嘢。喂，其實我就覺得證明嗰間公司究竟重唔重視呢樣嘢咯。 嗯， 你請個人嘅時候，我覺得呢樣嘢好重要嘅、如果你 check 到嘅時候，我覺得你更加應該同嗰個人講，你叫佢解釋下。 嗯， 係啊， 即係可能我哋嗰啲即係有寬恕於心啦，即係我啲即係左膠底嚟咁啊屌， 係 啊，膠龍底啊嘛，咁大家會叫人解釋一次啦。點解你會咁啦？係咪？ 係 咁好多人信你。把口噏嘅嘢嘅咋，你嗰陣睇到你有冇眨眼啊？ 嗱，即係好似當年陳健康咁樣樣啫嘛，佢點、 啊、 樣對屋企人啫、啊，大佬，即係係嘛，即係最後尾嗱，佢揾翻份工幾困難，但當年都未有 Google 啊。 系嘛，都已經係咁樣喎。 係啊， 唔係天真嬌咧，仲有係咪先？ 係嘛，即係呢個唔關嗱。其實而家喺歐洲嚟講咧，其實主要嘅爭議咧，其實係兩個意見嘅啫。第一方面就係其實嗰個叫做係 privacy 啦，個人嗰個即係私隱權啦。係 啊。 另一方面就係其實對立嘅就係講嗰個就叫做喂你嗰個言論自由嘅問題。咁、 啊、 其實咧。喺歐美，即係其實歐洲同美國咧，其實係代表咗呢兩邊嘅意見。美國就覺得啊，呢個言論自由係至上嘅， 係啊。 而呢個歐洲就覺得 privacy 係比較緊要嘅，係嘛？嗱、而我覺得就係、 知情權咯，或者 係知情權，啊、尤其係喂，同埋你有啲人，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犯事， 多餘啦， 或者有個過失嘅時候，佢嗰陣時未必係名人嚟嘅。 即係所謂知情權個、意思就係話，喂，咁我呢一生人總有好多污點嘅。 系 咪先？咁点解天主教会走去告解先得噶？ 吓、需要赎罪券。 点解或者基督新教嘅就会即系向上帝祷告、希望佢宽恕？喂，大佬，喂，讲呢咁嘅地方仲边有争议？你话中国人社会，我就觉得咧，大部分咧，即系呢啲嘢咧都系八卦， 系 啊， 花生， 系啊， 系嘛？即系大家即系茶余饭后笑一笑，但系你对人哋好大影响。 我知系， 系嘛？ 嗱，原 即系嗰两条女假设系咁讲，佢点出嚟蒲啊？大佬，真系大镬喎！呢次，喂，又唔会影响到你， 系啊， 系嘛？我中意羊肠定系中华肠，关你春事咩？大佬，系咪先？你自己民族主义上头啫，仆街，系嘛？喂，佢亦都有權揀咩嘅喎，不過係你嗰條新加坡華僑啊，我當新加坡華僑，你都費事踩啲港男屌，屌戇鳩啫嘛，根本就唔應該有一場戲啊出到嚟嘅，根本就係、是， 唔係啊， 但係你又將佢變成係一打佢嘅名，撲街你前， 係 佢咩嘢事？ 尤其係高登啲起底組咧，大佬啊，真 係係嘛？ 但最驚一樣嘢就係香港，即係香港政府喂跟足呢啲咩 right to be forgotten 嘅 時候，呢個稍後再講啦。 啊、 其實而家咧，即係其實喺起碼歐洲嚟講啦，或者其實係 Google 其實係好撚 concern 嘅。嗱、你 Google search 啊，佢自己本身如果佢要幫你做呢咁嘅嘢咧，嗱、有啲人即係佢自己本身嘅私隱需要保護嘅，喂、我要查咗佢名，喂，譬如啲陳健康事件，我要查 Q 咗佢嘅。唔係呢個唔係唔得，唔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有啲人去 request。request 嘅時人，佢要即係要即係要要請啲人去處理啦，係咪？ 係啊， 係嘛？即係呢啲處理呢啲咁嘅嘢咧，其實係純粹係即係應付法律。呢啲係即係其實對於佢哋嚟講，係一個叫做係call center 嚟嘅，即係要使錢嘅。屌呢啲其實佢哋自己本身唔會好積極去做先啦，起碼就嗱喺 Facebook 就有類似咁嘅情況啦。嗱 Facebook 我哋成日

係咪？即係你譬如好似你而家你選任，你唔好話選總統啦，你選任何立法會議員都好，即係其實佢自己本身之前佢都可以係一個 nobody 嚟㗎嘛。 係啊， 係咪？即係其實嗰啲過去你點樣去界定同呢個公眾利益有冇關？ 即係好似 即係呢個其實嗱係一個問題。嗱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話我好驚咧，政府咧 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呢啲咁嘅私生活同佢嘅 public life 有咩直接嘅關係？ 嗯 嗯， 係嘛？係我哋將佢 related 住佢啫。即係有啲人話法國就好撚過分， 嗯， 法國啲無論啲即係國會議員啊、總統啊，點個個都係好多情人嘅，因為法國人咧就分得好清楚嘅、，public life 還 public life，private life 還 public life， 搞到咧就最後你記得有一個就俾喺去到美國嗰陣時候嗰、那個歐盟。嗰、那個咩財長定係主席啊，俾人屈咗佢，即係非禮咁，搞到法國咧醜撚到不得了咁樣，就話法國人縱容呢啲人出嚟咁樣。 其實我最 即係我又唔覺得佢去到咁極端，但係個問題，我始終覺得即係你嘅社會係識 make 呢個 judgement 噶嘛， 係 去 strike 呢個 balance 咁。 係唔係大問題就係如果一個 public figure 佢過咗好耐，佢成為咗一個 nobody 嘅時候，佢再揾工，佢當年嗰啲嘅公眾嘅過失，然後俾佢老細揾翻出嚟，然後就話唔請佢嘅時候， 咪好唔抵咯。 大問題，如果你嗰啲咁嘅嘢真係牽涉到公眾利益，即係例如 公職咧，又 係啦，例如即係呢個高鐵嗰兩個負責人啊，周大倉同埋韋達成，喂，佢隔咗十年之後，佢走翻出嚟揾工，然後佢即係利用呢個 right to be forgotten， 就去到 wave 咗佢自喺 Google 入面就鏟咗佢當年喺高鐵過失咁點算先？ 唔係，所以嗰啲係 private life 定係還是你嘅公務啊？ 唔 係就要區分， 即係如果立咗呢個法例之後，你要有人去 judge 啊嘛。 係啊，你就要寫得好清楚啦。 係， 係咪嗰啲係我 private life 嚟㗎？ 嗯， 係咪？嗰啲唔係我嘅，即係 嗱，我相信歐盟係冇問題嘅。歐盟因為佢自己本身係一個民主，即係其實係一個民主嘅 community 啦，即係國際上面係。但係問題就係話，我係好驚咧， 香港 係啦。如果你話香港，哇，見到喂點喎？原來可以用 privacy 呢樣嘢嚟 override 呢、這個即係呢、這個叫做係freedom of speech 嘅喎。 咁呢個危險啦， 呢、這個又好撚危險喎。 你話我相信一個民主社會裏面咧，係識得去strike 呢個 balance， 係啊 ，make a balance。但係我唔相信咧，如果係獨裁社會裏面咧，變成當權者咧。將佢民過識非嘅方法，呢個係危險嘅。 嗱，因為其實嗱，政府咧，即係特區政府咧，唔係冇咁嘅前科嘅。屌你，佢自己本身佢之前咧，佢咪而家咪就係話諗住立法咧， 係啊， 嚇，即係反即係立法即係對付啲跟蹤滋擾嘅人啊嘛，就因為保障嗰啲人嘅 privacy 啊。 仲有就係要收緊查冊，可以查到董事嘅資料。係 啊， 係啦， 即係 in the name of。對呢個即係 privacy， 即係啦 privacy， 或者係叫做一個文明啦，叫做係政治上面文明啦 ，privacy 係，喂，然之後去做一啲嘢，喂係立心不良嘅，係限制言論自由嘅，喂呢樣嘢就好得人驚喎，我覺得就因為你香港係介乎一個即係其實大陸同埋一個國際社會之間嘅一個界線嚟㗎嘛， 呢個就係我哋香港社會嘅矛盾， 係啊， 係啊。 好明顯啊，就係、是、因為你一個獨裁嘅政府，大家對佢冇信任，所以佢做乜嘢咧，你都覺得咧，佢係即係借呢個機會係逃甩， 係啊，你完全唔相信 你當權嘅人， 係啊， 點解你會頭先講嗰個董事嗰個咪就係咁咯？係 啊， 其實全世界好多歐洲嘅國家又好，好多逃税嘅天堂都好，全部都係保障呢啲人嘅 privacy 㗎啦。 係 點解香港啲人特別咁緊張？屌，我想 check 又 check 唔撚到，都唔知你有冇洗黑錢嘅，知唔知你有冇借呢個機會即係大陸攞嚟貪污嘅？ 係啊， 咁咪出事咯。 係 就因為你對你政府唔撚信任啊嘛。 咁問題。你政府真係好多前科㗎喎，你諗下宋最近嘅宋林去到之前嗰個咩發展局助理何建宗，喂佢哋本身咪你好多嘢咪查，如果唔利用 Google 去 search 翻佢哋本身嗰啲咁嘅 access 嘅話，我係作為一個叫做係即係一啲高登仔去監察，高登仔唔一定揭人隱私㗎，即係起碼喺公共事務上面佢都會即係其實係即係對呢啲咁嘅 public figure 咧，即係有一個叫做係監察嘅作用㗎嘛，係咪？ 係啊， 即係嗱，好 一時時咧。 唔係，但係起碼有時佢係發揮到作用，即係嘛？ 2010年反高鐵嗰陣時啊，獨媒如果唔係利用高登將好多嗰啲當年支持高鐵嘅嗰班立法會議員嘅利益衝突揭出嚟啊，點會有人真係包圍立法會啊？ 你就唔好將一啲有 public record 嘅嘢就變成起底，你就咁樣混淆咗啊，龍！因為你頭先你講嗰啲，你所有西嘅例子，其實嗰啲係 public record 㗎，已經唔係嗰個個人起底，我講緊就係、是。

喂，動員到咁 Q 多人去，即係針對你日本仔嘅。 係因為呢個社會嘅矛盾係需要揾個出氣孔啊嘛， 無處發泄嘅問題。但係咧，你一個獨裁嘅國家，或者共產主義政權，又係時間共產主義政權嘅國家，你基本上冇人嘅基本嘅自由咁。 嗯，係啊。 所以你會一定會咧係利用呢啲咁樣嘅 issue， 政府係撐嘅，咁你咪出嚟搞咯， 啊， 或者背後政府根本就係借呢啲機會嚟煽動你啲群眾啊嘛，即係你越南政府咪 exactly 一樣咯。如果你話即係因為中海油，我唔知佢目的係咩啦。我其中一個估計咧，中海油可能係諗緊佢啲股價嘅問題， 係啊， 係嘛？為開發即係試探下啲油田，即係話，我哋有啲嘢做下咁咧，即係話，因為佢好似咧，我冇理解錯咧，中海油咧，即係嗰啲油田咧，基本上都係已經開始唔夠 枯竭嚇，係啊， 開始枯竭㗎啦， 係啊， 咁所以積極去揾一啲即係一啲 source 啦，係咪？ 唔係因為中海油本身係集中喺東海㗎嘛，咁所以佢而家係要喺南海西沙嗰度揾翻一個新嘅 feel， 就走去 recover 翻嘅啫。咁但係如果你講翻越南佢自己本身，佢一直喺南沙同埋西沙嗰度都有翻嗰個爭議㗎嘛。但係點解零零舍舍係今次先至走去搞一個咁大規模嘅排華？運動呢， 我又覺得有幾個層次可以分析嘅。第一個層次就頭先我哋講咗少少，就係話你用愛國主義嘅旗幟，其實政府係動員啲群眾，去作為佢嘅工具。好多係獨裁國家裏面不爽嘅嘢嚟㗎啦。Anton 頭先你舉嘅例子， 大陸啦， 釣魚台又好，係嘛？參拜靖國神社又好，係嘛？笑話嘅就係地方就係啲群眾動員咗出嚟之後咧。你又要撳翻佢，一發不可收拾啊！撲街，跟住你咪鼓勵啲人走去美國領事館訂雞蛋咯，訂撚完第二日之後走去排隊攞 visa。 佢好嘢就係、 是、 越南好嘢、啊，即係其實係學呢、這個，即係其實中共咧，即係共產黨嘅祖師爺咧，係學都同樣嘅招數咧去對付翻佢、啊，真係。喂，你都有今日啦，撲你個街啫，係咪？唔係即係嗱，我覺得奇怪一樣嘢，喂，點解係工廠工人先？系点解系工厂爆起先？ 劳资矛盾好严重， 系 忍咗好耐啦。 你越南政府即系同老共一样，好似八十年代中，佢哋迟咗十年到就搞呢个改革开放。 系， 系啊， 咁就引入外资。咁你即系剥削自己本地工人啦、 啊， 引入外资，所谓嗰啲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系啊， 系咪？你梗系话税务优惠啊，人工又平啊，嗰啲乜嘢啦， 环境又唔使理啊，咁嗰啲啊。 最惨就系台湾嗰啲台商啫嘛，屌我同。老共其實冇關係㗎啦，你喐中國同埋中共嘅，我係台灣嘅屌，人哋你撚得你、啊？ 佢仲屌佢仲搞埋啲貼紙啊！撲佢個街，之後呢個外交部就話：，哎，你嗰啲台商記得要強調自己係台灣人，係嘛？即係然之後喺嗰、那個即係個廠門口咧，即係好似逾越節咁撚樣啊！即係其實我 冇撚用，我話俾你聽，就算你話好似逾越節咁，即係擺個咩話有羊出嚟， 有羔羊，然後咧喺門框嗰度有紅色，係啦、 啊， 就冇人理你㗎啦， 冇用嘅，因為點解？中國政府咧係 claim 咧台灣係中國一部分啊嘛，咁越南咪即係話曬都係同阿爺係相對以前好 friend 噶嘛， 此其一， 其實根本就係即係志在沛公，志在台灣啊！屌，喂，根本上其實政府同埋嗰啲人，即係其實嗰啲示威嘅，即係嘅人啦，即係其實係各取所需啫嘛！屌你，嗱，你有你反華。我有我反老細係咪？喂，即係其實嗱，基本上嗱，我覺得呢個 now 咧，就真係做得好即係其實做嗰個報導啦，就訪問個台商，唔係即係訪問個港商啊。 係啊， 其實香港嘅商人其實佢受嘅破壞其實唔大嘅。 係啊， 即係其實佢就話， 所以當中係有個勞資矛盾喺度。你記得啦，當年啊 ，iPhone 啊，嘅郭台銘、富士康， 係啊， 搞到幾多人跳樓啊？ 係啊， 即係其實你睇到台灣嘅有錢佬。台灣嗰啲老闆係好剝削啲工人㗎嘛？屌你咪做你係九 seven eleven 咁撚 分析 啊！你知唔知點解啊？知點解啊？知點解佢哋刻薄啊？ 因為契弟咯。 唔系呢一样嘢啊！ 唔系有啲讲法就系话，原来佢哋请好多共，佢哋请好多陆干啊，即系请好多大陆人啊，佢哋系咁。而事实上，即系其实台湾喺嗰边嘅投资咧，其实系几大嘅，其实系最大咧，起码就系话，即系 多过香港，多过大陆 啊。系 啊， 台湾即系其实如果你话喺即系越南嘅投资咧，系排第四嘅，即系外商投资嚟讲，大陆系排第七嘅。 吓、啊，即系所以，如果你系一个即系好似你头先讲，就系话即系嗰个劳资纠纷、劳资矛盾，咪梗系即系屌你对，即系针对我哋最大嘅老细啦，系咪？ 系啊， 啊喂，咁然之后，喂，你呢个台湾嘅外交部就喺度话，诶、哎，你记得用自己台湾人仲扑街，其实仲死得仲两全 坐玩咯， 系嘛？ 因为台湾嘅老细、即系契弟、刻薄，已经系出晒名啦嘛。 唔系，系因为佢哋惯咗咧当兵嗰种模式啊，你见到咧， 好有 discipline。 系啦，台湾嗰一种经营模式，即系开厂嘅模式系点样咧？ 但其实国台名代唔代表到大部分嘅台湾厂？ 我估都衰不 重唔系，佢系 typical 嗰类型嘅嘢嚟嘅。你见到富士康或者你见到越南入边嗰班台商系点样做咧？首先就喺山卡拉地方嗰度买一块地，就然后咧搬晒你班工人入去，每日嘅生活模式咧就系 即机械式嘅生活模式， 系啊，你完全全冇任何交流啦。 日日都系 routine 嘅，即系 predictable 嘅，系 啦。 啊，屌，即系其实即系好似以前啊，即系呢个，即系总之系即系你完全系即系冇新意啦。其实你咁嘅人生其实咧冇人系嘛，唔系即系其实另外一样嘢就系、是、其实嗱呢个台呢、這个 now 咧之前做嗰、那个即系其实个访问啦，其实都讲过就系话，喂香港人。其实相对于台商嚟讲咧，系比较理性嘅，其实系。 系啊， 吓，即系你起码唔会话咁刻薄，系嘛？即系嗱，而家佢哋就话嗱，其实唔净止咩噶，其实而家即系揭出嚟就系话唔净止，就系话其实呢啲即系港中港台商遭殃嘅，其实原来系新加坡啦，同埋台湾嘅一啲厂咧，其实都受到破坏嘅，其实 系。喂，但系如果你 check 翻咧，即系例如日本啊，或者喂韩国，其实佢哋都有唔少厂啊。但系你抄翻佢哋嗰啲报纸，完全冇事喎。 咁佢话晒佢唔系属于中国一部分啊嘛。咁你越南人就睇住你嗰班中国人嚟屌嘅啫嘛。 但系喺越南人嘅 咁，当然你话有好多嘢都系个过程里边有互动嘅。咁你政府要鼓动啲人去示威排华。 系 啊，反華咁講啦，咁你都要工人響應㗎，工人都要感同身受先得㗎。係 啊， 所以你話，如果你話對於工人嚟講，如果我問啊，你應該係揾翻你嘅政府啊，你個越南政府係放嗰啲 FDI 過嚟㗎嘛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過嚟㗎嘛，係咪啊？你容讓佢繼續即係剝削你啲勞工㗎嘛？你個 working conditions 即係個勞工條件係唔好嘅話，點解你唔問翻你嘅政府啊？你嘅法例點解冇保障？屌你仲話你自己係共產主義國家嚇、啊，以工人為先。 但開放嘅共產主義國家就用最資本主義嘅角度嘅方法就達成共產主義啦， 係嘛？即係其實完全係即係以大陸為師咯， 啱啊！咪有越南特色嘅共產主義咯， 係啊！即係其實係一模一樣嘅就係你 turn out 到最後尾出嚟。 同埋第二個層次，我覺得今次咧你不可不忽略咧，其實成個咧係中國嘅外交 係啊， 同東南亞周邊嘅國家咧喺個衝突同矛盾 係 嗯， 因為點解咧？你事後你睇到嘅，即係東盟咧發表個聲明啊嘛， 係啊， 老共嘅發言人即時喺度屌柒佢噶嘛，就話屌唔緊關你事嗰啲嘢，係嘛？我越南嘅問題，其實咧，其實你可以睇到習近平一當權之後，基本上係全部得罪曬所有國家，因為點解佢不斷係俾人圍堵緊啊？點解不斷喺度製造緊敵人啊？我所以話佢咧呢條友啊真係戇居嘅，乜鬼都搞。第一，你同日本仔有矛盾，因為釣魚台嘅問題。 係啊， 你同菲律賓。南沙群島有問題， 係啊， 你而家同越南呢個西沙群島，或者叫南中國海有問題，跟住你又同呢一個嘅仲有邊個？馬來西亞嚇、啊，又因為嗰個劫機嘅事件，屌、人哋喺度串佢，話屌你公佈死人嚟，咁你公佈六四先屌， 嗯， 係啊， 你基本上呢一個係同美國嘅背後借呢扎嘅國家嘅 proxy 有關係，我覺得 係、 因為美國要重返亞洲嘛， 係啊，但問題係咪美國 鼓動呢班人？繼續同阿爺抗拒對抗過，係頭先漏咗一個台灣都係， 係啊！ 你其實成個中國啊，所以你唔好以為自己大國崛起啊，趾高氣揚喺度，屌你咪全部俾人圍緊住啊！ 嗯， 阿仆街真係人哋八國聯軍嚟打揼柒你啊！仆街， 係啊！即係其實你見到 撚勁啊！屌你， 你見到香港即係你嘅下千福啊，都已經係啦！屌你，即係揾八國聯軍再去探呢個明哥，去食佢燒味。系嘛？即系搞到你，即系其实呢个中联办好捻孤立。喂，中联办你相对于即系呢个美领事，喂，真系冇咁亲民嘅，老实讲。 有啊，屌你真系。 喂，呢个即系呢个美领事，即系喂佢 even 喺呢响应呢个佛诞快乐，真系食去呢个咩啊？去食佛诞大餐。屌你！ 喂，其实你用一个微观嘅角度睇下夏千福而家嘅手段，就系好似睇而家最近呢个即系亚洲或者东南亚政治嗰个嘅领土纷争一模一样啫嘛。即系你用

即係再豐厚嘅荷包，終會有用盡一天噶嘛？係咪先？ 佢以為自己好掂，係嘛？ 係，即係嗱，你今其實你唔淨止話， 你唔知係入其中一個研究嘅，就係話咧，中共好多嘅省市咧，或者係縣啊嗰啲咁樣，基本上咧，其實同美國之前嘅底特律咧嘅情況係相差無遠噶、 哦， 都係全部破曬產噶。等阿爺嚟頂㗎咋。 嗰啲鄂爾多斯古城嗰啲嘛。係 啊， 佢鬼城㗎嘛。 其實唔淨止啊，其實你中共呢，其實佢自己本身 sense 到嘅。即係佢啲官媒呢、啊、其實佢都係引返底特律呢個例子呢嚟警醒自己嘅。尤其係佢自己本身一啲即係叫做係傳統嘅一啲礦產資源豐富嘅一啲省份啦，譬如啲山西呢啲啦。其實佢係喂佢嗰邊嘅地方嘅 GDP 其實係單靠嗰啲即係其實去採礦去撐住嘅啫嘛。喂，但係你喂再豐厚嘅礦產都會有用盡一天㗎嘛。 此其一，第二樣嘢你見到喂山西佢咁豐富嘅礦產，所以帶嚟咁嚴重嘅環境破壞咯。全世界最污染嘅地方，十個有五個喺山西㗎嘛。 係啊， 同埋阿爺呢，我覺得有一樣嘢呢，佢係完全判斷錯誤嘅。 係。 佢以為呢，真係以為自己經濟上面嘅實力呢，睇住美國佬經過呢個金融海嘯之後呢，即係一撲一碌。 嗯。 係啊。 咁呢即係財政嘅財赤好嚴重，跟住呢大量呢個發債，跟住你哋就全部買曬佢。 嗯。 以為揸住人哋嘅春袋。揸長條追。初時我都會係咁分析，嘩醒喎，屌你買撚曬啲債。後屘我諗下諗下。喂，我哋從一個 finance 嘅角度去諗， 係啊， 我哋 finance 嘅角度咧就話咧，如果你借少少錢俾你咧， 嚇， 咁我控制住你阿龍啦， 係啊。 但如果我借咗好撚多錢俾阿龍嘅話咧，其實我係俾阿龍控撚制住我嘛， 係 啊，你一定要保住我條命，我先還到錢俾你啊嘛， 咁咪捉蟲入屎忽咯。 所以咧，佢係唔撚夠美國佬玩嘅而家個遊戲，大家、即係你買曬佢啲外債，你諗住要不確實美國嘅債券咧，從來係未試過 default 過一件事啦。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如果作戰狀態。嘅時候，屌你咪邊個還錢俾你啊？ 係 嘛？打撚完仗，即係簽呢個和平協議嘅時候先還俾你啊！仆街，屌係嘛？咁你咪仆街咯。 咪都廢紙嚟啫嘛，對我嚟講。 呢個此其一，佢諗住以為係咁，但係點都要俾美國佬玩轉頭。嗱，經濟上咁樣可以咁樣玩你啦， 係 啊。 政治上，而家你同嗰啲亞洲嘅國家，全部係即係好 strained 嘅 relationship， 係啊， 全部有 ill blood 嘅，我哋叫做即係大家好 即係 antagonistic 嘅 relationship。 系啦， 系嘛，全部都喺度辣火头。 唉，就算系啊，即系其实面和都心不和嘅，有啲系。 系嘛，你之后其实中晒美国佬计，美国佬就要重返亚洲，建立翻自己嘅霸权。 系啊， 佢面对俄罗斯嘅时候已经好卵惨啦，即系想获克里米亚，即系乌克兰嗰单嘢，屌你仲系世界强国， 系啊， 你仲系世界警察，扑街俾人咁样玩法，哇，又可以入驻军啊，跟住个公投啊乱鸠咁嚟啊，咁样。 佢都系大家，佢都系睇啊，即系俄罗斯头啫，其实。 系嘛，你。俾俄羅斯揸住，跟住我尋日咧睇一段新聞咧，可圈可點啊！2014年，而家老共咧揾翻個 friend， 我終於見到佢， 嚇 俄羅斯，大家一齊軍事演習 啊！咁得意？喂，但問題俄羅斯即係對住老共，佢都好防範㗎喎。 梗係啦，你海即係海參崴啊，嗰啲咁嘅嗰啲領導陣 係嘛？ 屌、 啊 都未搞得掂㗎，即係你當年你喺度即係笑柒蘇聯㗎嘛？話佢、搞到即係共產主義老大哥，屌搞到爭啲我都冧埋台，係嘛？大家睇你嘅，喂而家，所以呢個世界喺國際政治上邊、就係、敵人嘅敵人就係、我朋友。 系好简单啦，好现实。 越南都系，以前好捻憎美国佬噶嘛，仆街。 但系越南不嬲反骨噶，越南系，屌你想当年，喂呢、這个老邓点样帮即系呢个越南去打走美国佬啫？ 胡志明啊嘛， 屌你而家点样对即系、老共一？你唔卖账噶，越南不嬲都。 等共产党喺亚洲孤立咧，不失为一件好事。 系 系、 第一佢又唔够美国佬玩。第二呢等佢唔好咁自高气扬，好捻醒咁捻样。 但系问题佢遇到外力嘅时候，外部压力嘅时候，佢就越嚟越黐线啊嘛。 但系 因为佢要借外边嘅外交嚟解决自己内部嘅问题。 啱啊，咪利用呢一样嘢 建立自己嘅权威， 即系防范香港咯。 共产国家即系或者独裁国家都不即系其实都系咁样噶啦。 得几招嘅啫嘛。 喂，你俄国你占领克里米亚，其实或者喂或者呢个乌克兰，其实都系因为自己国内经济唔捻掂啫嘛，系咪？ 人口减少。 唉，历史在笑，一向如是。唉，今日时间 不断重复。 唉，今日时间差唔多，好， 拜拜。